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街头有人突发疾病摔倒，到底服还是不服？近日第一次提交北京市14届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让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头突发病症，好心人再也不用担心出手相救反遭诬陷了。患者及其家属如果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会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好人法能否真正破解街头想扶不敢扶的现象？如何实施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共同来关注，好事总得善人做。 好，北京时间的12点21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替班主持人于浩啊，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伙儿和我们互动啊，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发表您的观点。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呢？北京你出台好人法，你就计划呗，准备啊，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街头想扶不敢扶？各位呢也可以说一说，在有了什么样的保障之下，您呢会伸出援助之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家伙的老朋友包华律师。包华律师您好。 于浩好，大家好。 哎，和大伙打招呼哈。对，这都知道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新闻台特约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和大伙打招呼。刘博士您好。 于浩好，听众好。 哎，对于经常引起社会热议的这个街头突发病症，由于这个害怕担责任而无人施救，以及好心人出手相救反遭诬陷这个现象呢，我们今天说这个草案第38条当中有这么样一个规定，规定什么呢？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在院前啊，医疗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的现场救护。这个紧急的现场救护行为呢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呢，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叫刘振刚，他解释说了啊，在这个草案研究过程当中啊，多数意见都认为这个立法呢应当回应社会呼声，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并且保护好心人，同时让恶意诬陷者承担责任。但是呢，北京作为地方，能否就好心人施救免责做出规定，大家伙都存在着分歧。多数意见认为，好心人因为这个施救造成损害，承担什么责任呢，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地方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创制权，因此草案呢在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之下做出了上述的规定。我说了这么一大通，是一个大帽子，各位记住这个背景。那么包律师首先来给我们介绍这样几个专业的名词。刚才说了，不少人认为好心人因为施救啊造成损害，承担什么责任，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地方没有这方面的创制权。首先来讲，什么叫民事基本制度，什么叫创制权？ 实际上我们说的民事基本制度呢，是指的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说两个自然人之间，或者机构跟自然人之间，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构架，这个是由全国人大在立法中来解决的啊，这是我们说的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明的。第二一个，在民事法律关系明确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市的人大可以在有基础民事制度的情况之下来做细化，但是如果基础法律关系、基础法律制度没有涉及到的内容的话， 底下是没有进一步立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嗯， 所以必须得有上位法支撑，我们下位法才能够继续做。 嗯， 也就是全国人大有法律出台，我们北京市人大才能出地方的地方立法。 明白 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就好人这件事情来说，就是鼓励好人这个做好事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有上位法的。 嗯， 啊，我们在民法通则中是有的，我们在侵权责任法中是有的。 嗯， 所以有上位法支撑，所以它不属于创制的过程，而是属于细化和落地的过程。 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好人立法，现在的草案来讲的话，它是符合立法标准的。 是的，有上位法支撑。 嗯，其实来讲，服不服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所以就引发了网友对于服不服要立法的这个热议。有的就说了，法律作为最后的底线，还是需要维护帮助人的合法权益。也有网友提议说，如果对这个讹诈人实施重罪，估计法律还是能够化解服不服的这种困惑的。也有的说，如果说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连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是不是太可悲了？刘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你包括这个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实际上是哲学家是一直有争论的。 嗯， 对于我们这中国的文化来说，包括我们，包括孔子，他认为最主要很早之前那是一个圣事，他主要是靠教化来，引导百姓。 嗯， 比如说礼啊、乐啊，让大家知道怎么做是好的，怎么是对的。但实际上，随着这个政治这个经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法律就不得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秩序当中，仅仅是靠道德还是不足以使整个社会秩序正常化。因为道德它是相当于一种行为规范，就是说我们到社会约定俗成，就这么做是好的，比如帮助人啊，拾金不昧，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有的人他就破坏这个大家这个这种潜在这种规则的话，又没有受到处罚的话，就会使一些的恶得到极大的发挥，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就会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法律必然要出现在大家面前，包括刚刚我们在底下跟包老师也谈过，就比如说商鞅变法，说这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你包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就是这个汉谟拉比法典 ， 汉谟拉比法典 ，这个都是刻在石头上，现在还有。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法律的出现是必然的。就对于我们拿着这种服这种小事来说，我们首先来说是鼓励，这是道德上的。 对， 但是必须要保障，因为历史上我们现在就这十几年，说我们看到了相当多的案例，包括非常著名的彭宇案， 是， 甚至就前几天在四川的彭州又出现了一个老人诬陷一个中学生， 有高考学生哈， 对，好在是有这个录像， 有这个摄像头，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出现是必然的。就是法律，我个人认为啊，法律它首先来说用强制的手段，来推行这种正常的一种道德的秩序。如果是恶人违反了道德法规，违反了法律，它不是道德吧，违反了法律，这时候肯定要受到处罚。这样的话，奖善惩恶，这样的话社会才会正常的发展。所以我说这时候就这个法律法规出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及时的。 那包律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之前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案例哈，就是法律能够扶起道德这方面的一些责任的情况？ 实际上法律扶起道德责任的这样的一些判例其实是很多的，只不过就是说大家由于他觉得是应该这么判，或者觉得这样判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不太关注。往往是那些法律跟道德有明显冲突的情况之下，法律判决结果跟广大公众的认知有明显冲突的情况之下，大家才会关注。刚才刘老师所说的彭宇案就是这么一个案件。我们姑且说法律精神是一个尊重法院判决，这个判决既然生效了，我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判决中能够读到今后我们对于制度、对于机构、对于个人、对于规范这方面的一些设想，我认为是可以读到的。一方面我们尊重判决，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判决以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且本身说扬善和惩恶这两件事情都是法律的功能，但就这个好人法，所谓好人法来说，更多是扬善的概念， 对， 而不是惩恶的概念。 对， 它以扬善为基础，也就是说我鼓励你做好事，我鼓励你做好事的同时保障你做好事的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惩恶的话，我相信恶再多在整个社会中它也是少数，但是惩恶必须得有。 对 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之间到底这个立法到底它的落脚点落在哪儿，究竟它的基点在哪儿，很重要。 所以有这些想法的人，就有些朋友觉得哈， 一个这个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的话，这是不是太可悲了？并不是这样，而且来说，我们从当今中国这个社会，现在有足够的理由说应该立法，在国际上也有相关的不少的立法的一些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这留个扣子，后面再说啊。我们还是说回当下，无论是从立法规则上讲，还是道德诉求上来讲，立法都符合现在的民意。但是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您刚才这个包律师说的哈，给好人立法来得更有效，还是给坏人这个讹人的人立法效果更好？ 我觉得这要看我们法律的整体构架体系。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民事制作法律中，我们都会看到违法责任，对吧？包括这个还不光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方面的法律，民事责任中也有啊。比如说我们在合同法中就会有你违约责任特别的约定。 嗯， 也就是说，我告诉你怎么是守约的，但一旦违约你如何？ 嗯， 啊，这样是我们一个两边都要照顾到的。当然，有一些法律基于它的定位，更多的是惩戒式的，比如说行政处罚法。哪些行为有下列行为的，我就要罚你。当然，我罚你的同时，我给你个行政复议的权利，我给你个行政诉讼的权利，对吧？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有一些法律，那就是属于扬善的内容。 嗯， 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鼓励的，我鼓励你做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们今后要做捐赠法的话，捐赠我们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所谓救助法的话，救助我们怎么做？这都是扬善的部分，但是一定它会有一个篇幅是在惩恶上。 嗯， 也就是说，一个法律的基点找到之后，它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补充的层面给你补充回来，它才完整。 嗯， 当然这部法律本身来说可能有一个重点，但是它需要拿其他法律的重点来相互弥补，才能构成我们整个的管理框架。 对，在我们这个节目进行之前哈，我和刘博士聊的时候，咱们提起了这个深圳。就之前已经有这样一个他们所谓的好人法，但这一块他的这个法律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哈，叫做这个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体现的是限制坏人的立法思路。比方说要求被救助人承担举证义务，就是我帮你了，你得证明我是好人，你有这个义务。诬告救助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是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影响这个人的个人信用问题。而我们说的这个北京市的相关的这个好人法的草案呢，是鼓励好人的，是从这个立法角度上是鼓励好人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两者相比较，您觉得哪一个更有效果？ 嗯，因为就近十几年来之后，国内这个出现的是老人倒了不敢扶这种情况已经很多了，甚至老人倒了以后会喊是我自己摔的。 嗯， 是这种情况也都出现过，而且也确实也出现过，由于救助不及时， 嗯， 而导致了一些伤亡啊，这种情况也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深圳就是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就是出现相同法律，他把他的着重点放在对那些作恶的、恶意的，比如说敲诈或碰瓷，或者是这些人对他处置，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嗯， 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包律师说，可能是对北京市这个法律祭奠，有可能就更多的倾向于，比如说扬善上。 对， 在扬善的辅助部分，我们对故意的恶人，我们就会要惩罚他。因为只要这种法律出现了以后，说比如说扬善大部分在那以后，一些恶人他可能就会对法律有一些敬畏的心，他就往往就会有些收敛，这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恶。再稍微作为一些正常的处理，我觉得这可能对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法律来说可能更完善一点，更完善一点，而且可能对社会的这种正能量提供的可能会更大一点。 嗯， 我觉得这种我们倒不是说两个法律有互有高低，但只是来说就是可能这个情况下更适合当下的北京的一个状态。 嗯，包律师有什么要说的？刚才 我觉得我们还要分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如果说我们现在考量的问题是说有些人确实被冤枉的话，我认为在审查过程之中确实有不严格的地方。我们现在有民事的证据规则，根据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我主张你撞了我，我一定是要举证的，对吧？我们现在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如果我是被糖撞了，或者我是摔倒了，或者如何，我是一个弱势的情况之下，我说的话很多人都会相信。 嗯， 大家可能会愿意相信弱者， 对， 同情弱者，但是我说的话是不是每一句话都不用经过任何的证明你就会相信我？ 嗯， 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尤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我怎么去说明我是弱者，同时我说的每句话你应该能够相信，不是靠我说的，不是靠我是弱者，而是靠我来证明，这就要靠证据。实际上来说，好与坏都是需要证明的，而不是我说你如何如何， 或者我作为弱者说你如何如何， 嗯，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层面。 对， 从法律上来说，其实规则很清晰，谁主张谁举证，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我们就算说扬善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交通肇事， 嗯， 交通肇事里边涉及到的一个内容就是你别逃逸，你不逃逸，积极施救 都好说， 交通肇事行为行政处罚。如果你现在没有造成，如果你当时没有救助，你跑了，哪怕没造成后果，抓到你，交通肇事罪， 刑事， 刑事的。 嗯， 为什么？我就是要鼓励你做好事，哪怕这事儿你先开始做错了，但是我鼓励你往好上做。 嗯， 虽然可能你的责任还会存在，但是会比较轻，你能够接受。但如果说你不愿意做好事，不愿意通过自己的救助来弥补自己的过失的话，我一定要罚你，罚得很重。 嗯， 这就是我们制度的构架，所以大家都认为那是个惩罚性的，其实不是，它是鼓励性的。你做错事没关系，你改，你努力的去改，我帮你去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法规上有很多的规范性，大家东西大家去看，其实都是有它的逻辑和道理的。 嗯，而且来说，目前哈，刚才提到两个一线城市，深圳和北京，也是全国最早的这个给好人立法的这样两个城市，恐怕对于这个全国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示范作用，可能是试点，可能是什么，我们在这儿先不讨论，讨论是它的这个示范性、示范作用，还是放眼全国来看的话，哪一样更好？您还是觉得，您二位还是觉得这个给好人立法、扬善这部分更重要是吗？ 实际上对，嗯，包括就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那个立新那个读报节目还提了一句，说是好人变坏了，还是老 啊？ 说对，刚才就是 说的是这个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 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说应该说，不可否认，就是这是几十年来，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家经济收入的增长，但是有一些的社会风气的这种败坏，确实是也确实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像鲍律师说，无论是惩善这个扬善还是惩恶，这种情况下，法律应该负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嗯。 像我觉得是，无论是深圳和北京，都是一线城市。就他做一种，我相信他会有指标的正义，我也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城市相对来跟进。这样的话，就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风气的改进，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嗯， 至少就是你当你看到老人跌倒了，或者你看到人那个在出车祸受伤了，你上去救助，你会减少一个担心，因为趋利避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每个人都希望去做善事，但他也不希望做善事给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 对， 这种情况可能存在的，所以说类似的这种法律的地方性法规的出现，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这种风气的往好处的培养，应该会起很大的作用。 嗯。是这样哈，我们已经讨论完说这部法律首先来说是不是应该立的问题，没问题，肯定得先立。另外也讨论了就是完成这样的立法是否效果最好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讨论的更加细致化一点，就是怎么立法，怎么取证，一项地方法规是不是要提高规格成为国家的法律这样的问题哈。头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这部法律草案当中提到了，就是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在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对极危重患者实施这个紧急的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中间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鼓励施救的人是有条件的，就是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人。对于这项规定来讲的话，鲍律师您有什么看法？ 实际上我们的救助行为如果是一个非专业的救助行为的话，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对， 比如说有一个人摔倒了，你直接把他拉起来让他站起来，其实不是在帮他，可能会在害他， 有可能骨折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实际上来说需要有一定的医疗的基础常识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当然他要求的并不是医生，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加红十字会的关于医疗救助这方面的培训，而且是免费的。但是很多人从来不去，大家都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培训，但是红十字会每年都有，七七都有，大家可以免费去参加。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说鼓励，鼓励这个词意味着什么？第一个，你有这样的行为，我给你褒奖。第二个，如果你的救助行为之中，由于环境的问题，由于知识的问题，由于个人的判断问题，出现的一些偏差，我不予以追究。对吧？这就是鼓励。如果说我现在是一个，这个口腔科大夫，现在确实有一个病人病倒了，可能是一个外伤，我比一般人来说可能更专业，但我毕竟不是骨科大夫，我做出的这个行为，首先你要鼓励我，其次如果我真的处理之后不如骨科大夫处理的那么好， 别怪我， 你得有包容，因为我已经比别人强了， 嗯， 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鼓励要包括两方面，保障以及免责。如果没有保障，没有免责的话，我认为这个鼓励就是空的。 嗯，那刘博士，您看呢？就是在这个法律上，这项规定有什么样的作用？举证起来是不是困难呢？ 应该说这个非常重要。今年三月份，在美国的圣地亚哥有一个中国医生姓唐， 嗯， 他救助了一个当时昏倒的一个美国人，这当时好像传颂一时，中央台也报了， 嗯， 一直说是唐神医，他也对媒体、 啊、对对对对对 发过言，给中国传了一个正能量。 嗯， 很多人光是关注了这个一个这个事实。当时这个唐医生呢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后来说了几句话，可能大家可以忽略掉。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时他去救援是他知道美国有一个类似我们这个好人法，就是医疗人员可以救助，而且所有事情都免责这个条款，说他会放心去救助。另外一个，他当时就打了美国的这种急救电话，他知道在五分钟之内急救的真正的医生会到， 嗯， 所以说也从这点上看，就说如果这个法律如果公布的话，像就会鼓励这些就是有具有医疗知识的医生也好，或者是像他包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受过培训的也好，实际上这种例子也都有。这也就是大概前几年，也是好像是去中国的一个北京市的，到具体我名字我忘了，是一个中学生，他是经常参加野外生存，他会一点的相对的一些急救知识。当时有一个老人昏倒以后，他就去救了。也很好的救活了。 嗯， 所以我们可退一万步讲，如果万一没有的话，这个孩子可能也会遭遇到一些麻烦。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法律公布了以后，具有医疗知识的人或者是一些医生，他会放心大胆去救。但包律师也说了，说如果碰到这种特别的情况，除非是我们不具有医疗急救知识的人， 嗯， 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慎重。 对， 还是要慎重。但比如说像这些流血什么这个东西简单，如果犯一些你不能判断的，无论是骨折或还是心血管这些东西，还是要由医疗培训过的一些 专业人士 来做更好一点。 我补充一个案例，我曾经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个也是接受过广泛的这个讨论。 嗯， 有一个大夫在下了班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上去救助的效果不尽理想，家里人就在说你在医院之外进行行医，按照规范要求属于非法行医 啊， 有这样的说法。 嗯， 当时在媒体曝光之后，很多人就探讨他到底是不是非法行医，因为根据过去的行医的要求来说，必须得有医生资质，然后要在有资质的机构来进行行医才叫合法行医行为。 嗯， 一个医生如果出去开飞刀或者如何如何，这个行为本身来说他是有下伤的，这个东西是有争议的。虽然现在我们鼓励多点执业，但是这个点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不是不明确的。 嗯， 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但另外有些人就是说，这其实就不是一个医疗行为，它是一个救助行为， 对， 是带专业的救助行为。所以当时会有这方面的讨论。 嗯，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考量说，如果我们现在考虑说，所有的医生在医院以外的所有的行为，我们说当它是个医疗行为的话，追究他的职业责任的话，所有的医生都不会再去救助。 嗯。 这部法律从规则上来说似乎没问题，但其实是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让我们的生命本身和我们的制度相发生矛盾。 嗯，所以我们要更好的把这个规则更细致化一些哈，让这真正有能力的人去帮助那些需要被救助人哈。街头有人突发疾病摔倒，到底服还是不服？近日第一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让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头突发病症，好心人再也不用担心出手相救反遭诬陷了。患者及其家属如果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者恶意索赔，将会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好人法能否真正破解街头想服不敢服的现象？如何实施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共同来关注，好事总得善人做。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中波82000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替班主持人于浩。今儿我们讨论的题目呢是北京准备出台好人法啊，给街头扶救老人吃下定心丸。那么欢迎各位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让我们也了解了解说您啊在什么样的保障之下可能会伸出援手，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呢，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节目的老朋友包华律师和刘鹏飞博士，二位好。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其实来说，这个社会上 除了有法律之外，恐怕还得有一些社会的配合。比方说，他有这个制定了，得是你相对专业的人士，这个救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才受到这些法律的鼓励哈。所以恐怕这个看看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行为措施来帮助我们普通的人了解急救的方法，进行培训啊。提到一个法律草案的一些细节问题，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去施行的问题。一部法律法规能够有好的效果，施行起来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从能够得到的这个关于这部草案的信息来看，刘博士，您觉得应该加强哪些方面内容？ 我觉得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还是就是我像包律师刚才说，就是如果是万一出现了，就是对于施救者提出一些相对的一些法律诉讼来说，这种举证的责任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非常明确的指出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对真正的就是行善的这种医务人员，他如无论是他获得成功或者是结果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这相应的鼓励政策还是要有。只要他是真正的一个医生，他的操作过程是合乎医疗规范的，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相应的鼓励政策还是有，无论是从精神层面上的，或无论是从物质层面上的，相应的都要有。另外一个就是对恶意诬告的这些就是这些人 被救助者 啊，这些人相应的这个法律惩处措施呢，要相对来说要明确一些，要相对明确一些，这样的话会让有些人他会感到会有些困难，他就会收手。 包律师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实我们在全国人大的法律中有很多的法律是上位法可以作为基础的，包括侵权责任法，包括刑法啊等等，都是有依据的。但我们地方条例在落实过程之中，实际上就是在上位法的这个框架之下去给出来一个符合地方要求的一个具体的政策或具体的做法。比如说北京市是一个超大型城市，北京市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是比较发达的，我们北京市可以说所有的探头连在一起，在五环之内是一个天网的概念，基本上没有死点。也就是说，在我们两个自然人就一个交通发生一个争议的时候，我们的公职部门，我们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这样一些机构，他们能够提供的视频材料、音频材料和现场调取的材料很重要。也就是说，虽然两者之间是一个民事纠纷，从政府角度上讲，其实不应该去介入民事纠纷。但是如果它是发生在一个公众场所，公共服务机构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是应当给予帮助和支持的。这方面是要有的。上回所说的一个中学生救助一个老人，最后被诬告，然后后来之所以给他澄清，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路口有视频探头。 对。 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拿到这一些公共的视频材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现在来说，我们有相应的规定吗？ 就在这个立法之中，其实是要表明的。我们交通法规中我们是有的，也就是说，如果当出现交通事故，现场人员来进行就是警察来做相应的处理，然后调取相关的材料，这是一个行政部门基于公共交通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公共服务。那么现在不是一个公共交通服务， 对， 它就是一个民事之间的一个服务，因为公共交通还涉及到其他人。而我救助你本身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跟公共没有任何关系，但就是一个私行为，一个私行为，公权力怎么救助，怎么支持，在这个法律中，我希望能够有所表达。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表达的话，我说我没撞你，你说你把我给撞了，这个事情一旦扯皮起来的话，对于救助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另外一个我想表明的一点就是，就算是他救的，就算是他撞的，我们也需要鼓励他去救。这是个最基本的前提，因为救是前提。 对， 至于是不是你撞的，只不过你责任高与低、大与小，我给你的帮扶政策的多与少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哪怕这件事情就是你撞的，我也鼓励你把它救下来，那么责任也会降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公共的部门、公共服务的管理部门对这方面的支持、对这方面的资料的提供，一定是合法合规，而且要有通道的。 有了这方面的话，就方便取证了。这样一个条件哈，那这是对于北京来讲，我们当然现在聊的就是一个跟北京有关的一些事情。如果在外地啊，在其他一些城市没有这么发达的天网系统的话，二位觉得有什么办法？ 实际上我们正在电视看到很多类似这个，就他可能会先把手机的这个录像以及那个功能打开， 在边在录像的时候，然后这在边去进行救助，或者是旁边还有个朋友，由他在录像来进行救助。这种情况我好像见的应该不下十起了，很多。所以这也就是，甚至好像还有一个是，我记得好像是某一个城市的一个晚报的记者，他去救助的时候，他也是边打的这种手机的是这个录这个视频都打开再去救助的。他本身他也是有一点，当然那个结果，因为老人本身就感谢他 啊， 当然这个好人还是比较多嘛。 是，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中，首先来说，先确定你自己具有救助的能力，受到过医疗培训。另外一个，确实是如果在是外地，没有一个就很好的一个环境来证明你的时候，这时候确实要把相应的能把自己证明自己的一个救助行为的一个证据，无论是音频啊、视频啊，包括证人留下来，我觉得这确实可能对自己更有好处。 没错，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一部法律法规好好得到落实推广很关键。上面提到了这个深圳有类似的那个好人法嘛，是不是已经在实行了？但是我们看资料会发现，非常遗憾，这样一个法规知道人不多，真正启动法律程序来执行的就更少。二位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包律师， 我觉得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宣传的概念，其实不光是在立法之前，还在立法之中，也在立法之后，也就是它是让大家广而告之的一个过程，大家充分的对于一个地方立法进行讨论，它就是宣传。如果这个法律颁布之后，如果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使用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它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就是宣传啊。所以实际上宣传不光是在立法之后，在立法之中广泛的讨论参与，它也是宣传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执行的不够，也就是说当我执行出来一个效果或执行出来一个案例的结果的时候，我把这个结果告知大家，这种告知其实你不用做任何的点评，不用做任何的评价的情况下，大家就会知道一部法律它是有效的，它有一个预期的结果，我对于这样的结果有预判，那么有预判的行为我们就认为是安全的， 对， 这个法律它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实际上在法律执行的过程中，它不能是一个沉默执行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执行之后一个有声响的，能够让他人知道的，而且是个中性的输出的过程，这样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这部法律它有效。 这是包律师观点，刘博士您怎么看？ 包律师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像这种比较非常好的这种法律，在这种执行过程中，包括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都让大家广泛参与，让大家知道，这点是我觉得对大家肯定是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就再用反过来就是再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彭宇案，我们现在也就像包律师说的已经判了，我们就按这个就是尊重的法律判决，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市民认为，这种这个因为也是广泛宣传了，很多人都关注了，全国都关注了，这个所起到的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就导致了很多人不敢去做好事。所以说这个法律的宣传确实很重要，包括一个案件，比如说我相信深圳不会就没有一个就是救助这个沿用这种法律案件，将近两年多了，可能快到三年了。 对，这是少 啊。我相信一例都没有，可能性还是比较因为我不太了解。我觉得不会一例都没有。 对， 就包括这种行政复议的一例的部分也都不会有。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做些宣传，做一些报道，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公众所关心的，另一方面也都会社会的秩序的公序良俗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应该有很有好处。就包括我们北京市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好，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在立法之前一个草案，公众可能就已经获知了，网上已经有了，在这个立法过程中，我相信政府部门人大时也会有讨论，国内也会，这市内的公民也会知道，立案以后，如果是在这有相应的法律这个这种事件那个进行应用，我觉得就对整个社会的大家对这种好人法的理解可能会更大好处。 没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讨论的已经挺充分了，我觉得应该借鉴他山之石哈，来看看备受推崇的美国有部法律叫这个撒玛利亚好人法，他们也只是保护采取合适的措施的这个救助者，相对跟我们的这个规则差不多哈。如果因为救助过程当中有严重的这个疏忽，导致出现比如说颅内出血啊，什么颈部和背部伤势更加严重的这个隐患，如果贸然把它从这个什么汽车里边移出来啊，很可能造成二次伤害，这里边它都有规定，这样的施救就是属于不合适的措施啊，不受到免责保护。二位觉得美国的相关法律值得我们借鉴的还有哪些？ 嗯，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就是中国那个朝鲜医院的唐医生，在美国救助圣地亚哥的一个人是，当时他就是因为首先他本身他就是学的心脏复苏的，正好又碰见这个案例，对他来说他是很清楚这个相关的美国法律才行，他也会有相应技能，所以说包括北京市的法律，我相信他还是鼓励说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去救助，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比如说对于脑部的、心脏的，如果你真是没有受到过任何一丁点点的这种医疗培训的话，我觉得你去救助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对， 这时候一定要慎重。但是